咁翻翻嚟啦，第三節，咁我哋講翻 C 3啦。咁我哋今日咧神咁早去排隊啦，諗住係咪？咁啊，係啊，路易講下。 好開心喎！嗱，咁我今朝咧就8:09個字到場。咁咧去到場嘅時候咧，就得我同埋另外一個好後生嘅後生仔喺一個圍欄之外望住一個空白嘅場。是沒有人去排隊的。 咁佢未開始。 係佢未開始，但 一點鐘先開始。 係啊，唔係，但計正應該排隊買飛嗰位出面應該有條。 嘢食都有少份難。 係，應該有條龍啦。結果就去咗 Starbucks 嗰度坐咧，就等排隊買飛嘅。咁、結果咧，去到開幕嘅時候咧，真係開始排隊買飛，我估計大概10:00左右啦。10:00左右開始放，開始開閘俾人入去買飛，但係咧嗰條隊咧基本上係唔超過100人㗎。 正常啦， 系啦，咁所以变咗做我哋系好轻松底下咧，好早嚟到，好轻松底下入咗个场，或者你讲下你感受？ 感受后屘我哋入完之后，净冇人再排队啊嘛。 系啊， 我整个佢需唔需要10分鐘行晒 啊？整个场如果你真系纯粹系为咗 慢慢睇，就唔会咁快睇得。 如果你系慢慢睇嘅话，就都行成粒钟嘅。如果你系为咗买嘢而去入去嘅话咧，哦，真系10分鐘搞掂啊！呢個場真係10分鐘搞掂。 咁大家都記得。 其實可能大家對 C3 嘅性質覺得即係唔係好理解嘅。佢真係咧嗰啲廠方啊嗰啲咧嚟 商家啊， 嚟嘗試將呢啲 character 同埋佢哋公司介紹俾即係俾你認識啊。即係佢就唔係散貨場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嗱嗰啲排隊排到飛起嗰啲，其實通常就有好多限量嘢，唔係有得炒啊。咁嗰啲就排隊排到飛起啊，排一浸嘅啫喎，買完炒嘢又走曬噶咯。 年年書展嘅刀刀叉叉啊嗰啲啦， 書展你講漫畫展 啊，漫畫展啊，早期係書展噶嘛， 以前 書展係排刀叉嘅， 咩刀叉？ 即係嗰啲刀劍笑嘅刀啊， 漫畫啲嘛， 係啊，漫畫嗰啲啊，嗰啲開信刀啊，一比一啊嗰啲， 排嗰啲 game 嗰啲卡啊， 而家排 T 恤，排 T 恤都有。入樽 T 恤第一日掃曬㗎啦，嗰啲主角嗰啲冇曬㗎啦，好快。 諗咗 C3 冇乜呢啲嘢，即係佢除咗一啲即係特別版嘅一啲，例如咩？例如呢個 Cycle Gundam 嘅夜晚令版啦，嗰、那個靚嘅，真係靚嘅，講真 真 係靚嘅。咁啊，仲有啲咩？ 仲有啲原畫嗰啲。 哦，係喎，有一個Macross 嘅 原畫啦，原畫集啦。 你指係卡通原畫定點啊？ 佢翻印嘅，卡通原畫嘅翻印。 卡通原畫翻印入面再加埋一啲嚇 film 有 film 嘅嚇。咁啊，仲有啲 poster 啦， 哦，嗰啲 3D poster 啊嘛，哇，好正啊！ 係正到冇人有。 我哋識欣賞 嘅。正到冇人有，所以係啊， 有我哋咯。 有。 咩 character？ 高達啊嘛， 高達 嗰個 3D 嗰個咧，嗰個封面啊，高達封面一斬斬嚟嗰個立嗰模型嗰個封面就唔係好靚嘅，但係呢個 3D 咧就好靚嘅。 等你哋交代下啫。 2.0 嘅封面係啦，咁啊好 好抵啊， 係 嘛？係 啊 係 啊 ，K 幾嘅而家賣幾多啊？ 冇 K 幾， 冇近 K 啫， 而家幾百蚊得㗎啦。 啊，而家佢直頭入你手埋你，你快啲買。 咁其實就我自己覺得我會中意睇嘅喎。 這個展覽呢要細微咁欣賞嘅，同埋呢佢始終我都覺得佢針對個對象唔係消費層，佢針對個對象呢，因為你好少見到有一啲同動畫啊、漫畫啊有關嘅展覽呢，佢擺嘅嘢，佢擺嘅 poster， 佢擺嘅嗰個形象啊、錄像嗰啲呢，係一啲佢公司未播或者準備會播嘅影像。所以變咗做呢一個展覽呢，其實純粹係對於各間公司嚟講呢，係作為一個踏入市場嘅一個推廣展覽嚟嘅，即係等同佢過渡嚟嘅目的呢係針對一啲商家。咁所以例如呢，我哋頭先講開話買 Gundam Poster 嗰一檔呢，佢其實特別請咗一個國內識講國語嘅人去做一個睇場啊，即係等同係過渡嚟呢，呢個 CV 呢個 show 呢，除咗係招呼我哋呢啲點講迷友之外呢，都係睇下會唔會有商機喺度，會唔會有一個合作夥伴喺度嘅。 當中有一個檔就係搞版權嘅。 當中有個當係講版權法添嘅直頭係咪？ 唔係佢直情係你可以 join 佢一個協會，咁佢可以同你 mon 住到底香港或者世界各地有冇人侵權嗰啲乜嘢。 其實展覽應該就係咁嘅 concept 㗎，你就算書展或者動漫展，應該 supposing 都係廠家同廠家，唔應該變咗散貨場㗎，只不過香港就有少少唔同啦。你去到外國人係有冇去過 Comic Conference 啊？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噶，真係全部啲嘢未出街噶，除咗拍埋嗰啲原畫嗰啲之外嚇，同埋永遠都係收料啊，下季會出啲咩新書啊， 咩新動漫啊嗰啲嗰啲，你去去 conference 係咁喎。 其實原意應該係咁，你其實其實因為日本個 CV 早過香港好多嘛，咁你去日本個 CV 你會睇到好多嗰時未出嘅一啲嘅消息啊。咁而家因為已經有啲出咗啦嘛，咁所以香港呢個 CV 你就變咗好似好多嘢都已經見過啦。咁但佢都有啲新嘢嘅，咁尤其是嗰啲影像上咧有好多作品啊，其實大家好似冇興趣睇㗎，好似你 Macross F 嗰間公司佢咪整咗都係核心政治，咪之前大家介紹過。打籃球嘅機械人打籃球嘅、 我都係今日第一次見到，幾靚啊，做得幾靚啊 ！CG 定咩 啊？CG 加，我諗大部分 CG， 大部分 CG 就係、但係佢有唔同嘅，佢有啲 3D 影像，有啲係 2D 影像嚟嘅， 即 係 mix 埋一齊。 係 啦， 咁另外有一套叫做《東方嘅伊甸》咁啦，咁其實嗰個就之前我哋未同大家介紹過，就係講即係東京俾人炸到一個個即係一個窿啊！咁嗰其實又畫得好靚，咁個電視擺喺度播咧冇人睇喎。其實即係其實呢啲咧，大家去到咧，反而可以睇翻呢啲咁嘅新作品到底有啲咩睇啊，就唔係話真係純粹真係買嘢啊，邊度見底啊咁樣啊，同埋咧，戰場資本咧任玩喎、 啊，係啊，但因為我都好想排隊，不過我見到咧，即係有啲兄弟話啦，個年齡層都中高少少嘅個年齡層， 唔好理佢咩年齡， 但係我去到排隊嘅時候咧，我見到個年齡層就比較低少少，唔 係打機可能都係嘅，香港嚟講起碼。 我好敢排埋隊，咁我留曬鬆嗰啲。 咁呢個唔係問題，即係但係條隊龍都唔短咯。 係啊，免費，始終免費，始終免費。 免費一定吸引力嘅，尤其是香港嚟講啊。 扭蛋就竟然好受歡迎喎。 扭蛋係啊，坐曬喺度扭啊。 即係主導都係瑞華行啦、啊，今年。 哇！你可以賣埋廣告 喎、啊。如果以係個，如果以嗰個消費層嚟講嘅話，大莊啊。 大家其實變咗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大家可能對呢樣嘢冇一個概念啊， 真 係 冇， 真係冇，係真係冇，因為見到嗰啲 poster 啊，介紹邊個檔口嘅時候，以為入到去係會有另外一番景象嘅，咁而家入到去啦，知道啦，原來佢係都唔係點講咧？啊，唔係話好似以前大家去開嗰啲展覽嘅市場主導嗰類型啦。 我哋唔係玉皇朝去擺，或者真係國村啊、小學館去擺喎。咁相對有少少唔同嘅一啲嘢。 同埋國村小學館去到唔係賣書喎，係啊，唔係賣書喎，佢哋係啊。 佢有都有個有一筆係賣書， 有一筆賣書，但係國村就唔係賣書喎，國村係真係賣佢自己嗰啲character 啊。新嘅書啊，新嘅小說啊，新嘅影像啊，嗰對。 因為佢呢個所謂 CP 就係 character culture 同埋呢個 content 咁樣嘛。 嚇，係啊， 係咯、即係佢唔係一個你平時諗嗰啲玩具展咁嘅嘢嚟㗎，佢就介紹啲 character 俾你嘛。 就可以點樣玩一樣嘢咯，即係你可以有幾點樣多元媒體去玩一樣嘢，不影像上啊、模型啊、玩具啊，甚至扭蛋啊，咩都可以擺得落去咯。 即係可能佢都係刺激你落單或者同 拉神。或者咁講咧，你 multimedia 係而家嘅趨向喎。其實香港嘅玩發展咧，其實都應該係咁噶啦。 其實香港本身就係太狹窄啊嘛，班受眾亦都好狹窄。 咁亦老實講，因為香港嘅 character， 你點出咧？你整個人形公仔，你話佢黃小龍定黃小虎啊？ 就算黃小龍、黃小虎都唔好賣啊！ 係 啊，黃小龍、黃小虎都 其實呢個問題咧，因為佢哋去構思啲作品嗰陣咧，佢 day one 冇去諗呢樣嘢，出產品嗰陣係點嘅樣啊？所以出到啲樣咧，其實出產品嗰陣唔靚㗎。佢畫出嚟 OK， 但係出產品嗰陣你分辨唔到啲角色。 都係嘅，不過我記得嗰陣時12寸華英雄嗰批咧都 OK 嘅。勉強做得到 OK 嘅， 分唔分到華英雄同呢個無名同好多啊分？ 你講環球出嗰批係咪啊？我係當年喺佢工場度睇住佢挑嘅， 係嘛？咁 嗱，其實佢哋最初我諗梁生都係有呢個意思，想殺出一條血路，因為除咗著衫公仔，除咗警察啊軍事之外，仲可以出咩呢？就係呢啲 character 啦。即係當 係呢只 Hot Toys 定跌咗。 即係除咗藤原紀香唔敢即係話雕個樣嘢冇版權之外，其他都 OK 嘅。 阿成哥啊，出曬啊。 OK 嘅。 但大家有冇留意你哋講嗰啲係從人哋去拉神公仔？ 係，依個都係。 唔係你自己去創造啊？ 咁你 Hot Toys 都係拉神嘅。即係 我知啊。其實香港你係要前啲再行多步，定要做自己嘅 character 嘅。 但 Hot Toys 嘅 approach 佢就鬼佬啲，即係相對鬼佬啲啦。 唔係佢做嗰啲大片啊嘛，你夠唔夠膽攞套即係或者你自己創造一個 character 出嚟？但反而嗰時朗家或者早期啲人兄弟佢就夠膽啦。 咁我諗你到一間公司做到一定，你需要同多啲人去交代嘅時候，你就或者你想賺多啲嘅利益，你就 唔 敢咁樣玩噶啦。 係啊，你啲人兄弟唔得咩？唔賣得咩？ 都賣得，但係佢冇一個完整嘅嘢可以咩話？ 就係咯，佢 支援啊嘛。 佢就連故事都冇，佢都賣得喎。 你因為只係嗰幾隻嘢嘅造型真係幾特別啫嘛。 咁因為大家就係冇全面嘅將佢發展出嚟。 咁仲賣到日本都流行咁。 其實你就算金剛飛天轉又好，好多嗰啲產品咧，早期日本佢都係做成一個玩具，後來先諗下古仔類嘅啫嘛。 哦，都係。 咁但香港就冇做到咯。喂，即係佢賣得啦，我仲諗嚟做咩？ 有啲甚至 懶咗少少咯，我覺得。 都唔係嘅，咁你有啲例如超高達嗰只叫咩啊？ 超高達咩嘅？ 嗰陣時日本咪有隻有轉由高達樣啊？ 嗰啲即係 咁，但係嗰啲跟日本自己啲跟風其實都好好賣嘅，即係當然佢結果都係冇 story base 嘅，即係除咗有啲重強字漫畫之外。 咁已經有啦。唔係唐人街，佢有故事㗎。有故事嘅， 成功咯，唔會話好成功咯。 但係個玩具佢係好成功嘅。 其實你索斯獸啊， 咁啊，當年係好 最初都係得嗰啲上年公仔嘅，佢後屘作翻嗰啲咩共和軍嗰啲上去啫嘛。 係，都係。 咁即係其實要靠個故事、靠人嗰個帶動㗎，其實大家可能都唔係好睇得到。 我諗個 pose 唔同，因為佢嗰啲好多時都係一啲機械啊，或者嗰啲你要塞翻一。嗰啲你要塞翻個故事嘅嘅難度係低啲嘅，你幾個咁樣岩一忽嘅公仔，你要塞翻故事，你將佢當係搞笑啊，當係熱血啦，定當係咩咧？本身個 approach 都有一定 嘅。你最問題最大咧，就香港冇一個媒介俾你出街啊！ 啊，都啱， 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作個故仔有幾難，畫個嘢有幾難，你 其實例如王澤嘅老夫子都嘗試過，不過可能真係同而家個時代有少少格格不入啦。 你攞出街賣啊，冇人買啊！ 佢真係抄太多迪士尼嘅嘢落去啦，即係基本上將整套迪士尼嘅卡通變咗老夫子版。 哦，係咩？哦，你講緊新版嗰啲啊嘛，加咗好多嗰啲 反而其實佢自己原著嗰啲佢都冇重拍過，例如《水浒傳》啊，嗰啲其實個故事都好睇噶。冇咁貴， 好睇過而家嗰啲， 好睇過而家啲硬銷直 扮 Matrix 嗰啲 啊，係啊，咁你玩翻中國傳統啊，玩宋江啊，玩武松啊， 我唔係咁睇，我覺得咧，其實如果佢要將佢年輕化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 Q 夫子咁樣做。 Q 夫子基本上縮細版本啫， 佢唔應該就咁將佢 SD 化 幾得意咯嚇， 佢應該將佢哋咧即係變翻做細路仔。 老實講個公仔你點 SD 都唔得意嘅， 將佢一個阿伯變咗做 SD， 同佢變翻個細路仔係唔同噶嘛。 咁當然係。 點解唔可以將佢變翻細路仔咧？其實可以嘅， 係可以。 係啊，咁其實咁咧可能會成功啲。咁啊呢個 tips 啦，即係佢聽唔聽到咁啊唔知啊。但係我覺得咁樣會好啲。 其實你話佢有冇誠意咧？其實個卡通都算有誠意製作嘅，雖然都幾 嚇， 即係佢做得的確唔錯嘅嗰套卡通。 佢其實借咗一啲咧有迪士尼嘅嘢，但係佢又其實冇真正擺，因為佢哋童話故事啫嘛。你講係人魚公主嗰啲啊嘛。 但係個造型唔使咁迪士尼嘅，人魚公主你可以好多造型。 我知道，咁佢咪食翻嗰個受歡迎嗰樣嘢，嗰個即係碌卡咯，你明唔明？ 係阿拉丁神燈唔需要嗰隻嘢，一定咁嘅樣嘅。 咁但係佢擺咗明。 你真係整個阿拉伯樣嘅人。 其實根本佢係老夫子嘅嗰啲咩 disaster movie 咁啊，即係佢玩人嘅套戲啊。 係都啱。 係啊係，即係戰狼三百咁啊，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佢玩人嘅套戲啊。 佢其實似個嗱，你記得逢迪士尼嘅卡通一出咧？總有一間公司跟風拍套有一模一樣嘅嘢，佢拍花木蘭，佢又拍嗰個，佢拍阿拉丁，佢拍 咩？ 佢其實仲似喎，嗰間公司出嗰啲， 似好多。 嗰間公司係起碼個造型完全唔同嘅，完全唔同嘅。 其實應該會有事嘅喎，咁真係嘅，人哋嗰個肖像係有註冊埋嗰個樣嘅， 係 唔係話你話你花木蘭？ 起碼隻燈神唔係藍色嘅人哋， 人哋有權告你嘅， 係。 咁啊，有冇補充下咧？系啦，咁或者同大家介紹翻到底嚟同大家唱歌呢幾位歌手係邊個咧？咁呢個24號嘅伊藤由奈啦，咁我哋都曾經撞到有啲朋友喺度，咁佢都真係有留低去聽呢個演唱會。嗱，我唔知佢哋喺邊度唱㗎，因為成個會場咧就喺下邊嘅，喺沙河啊嘛。 咁嗰個唱到歌咩？ 我完全唔知道，因為我哋冇諗。 嗰度褪到入去冇嘢嘅咯喎。 係啊， 唔 花我唔知道，可能喺度 敲嚟啫嘛。 邊上佢哋坐喺上邊睇咁咯。哇、okay ，可能係咁，我估嘅啫。嗱，咁到底伊藤由來邊位咧？咁原來就係唱 Lala 佢嗰隻歌啦，《NS Story》啊嘛。係啦，咁我呢，我都 電影版定咩？ 電影版，好似係第一集啦，係嘛？咁呢隻係佢應該比較香港人比較認識嘅歌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唱過呢個高達零零啊，第二季嗰個 ending 啊嘛。係啦，係啦，咁主要係呢啲啦，即係大家認識啊。但其實伊藤由來就比較係歌星嘅，已經係。咁另外啦，阿林呢、這個Minami 啊，美奈實係嘛？應該佢譯做係嘛？咁原來就係呢、這個唱過呢個卡通片啦，冇嘅。武希梅嗰個續集啊，咩武月希梅嗰個啦嚇。咁、 okay. 原來君望啊嗰啲佢都係唱嗰啲主題曲。咁另外個新呢就叫黑神啦、啊， 即係都係新進少少嘅。 哦，好新進嘅，我真係唔係認識 歌手。 係冇錯，好新進嘅動漫歌手。嗯、好啦，咁到咗第三晚啊，哇呢隊犀利啊！咁我之前同大家介紹呢個富男戰中野父女 sister 咧，原來係同一隊人嚟嘅喎。你唔好以為有一隊男有一隊女喎，原來就係由呢個中野父女 sister 咧著男裝就係、是。做咗呢個富男戰啦、 哦， 其實佢有少玩只好似魔靈娘咁嘅，你魔靈娘咧成日咪就著古靈精怪咁，又會出只細碟嘅， 係 啦，佢就係咁樣。咁而咁當然佢最初出嚟嗰陣，原來真係喺中野 Bobby 嗰度唱嘅喎。 哦 ，OK， 所以佢就叫做中野父女 sister。我睇翻一啲嘅即係網上即係 YouTube 有幾多人㗎嗰隊 band？ 好似唔知七個咁樣， 哦、即係都幾魔靈娘喎、哦，咁大。 係㗎。咁佢哋每個人咧，原來都好中意動漫咁，其中有一個咧，更加原來係高達迷嚟嘅。佢、竟然儲啲紅碎星電話嗰個頭啊，同埋佢竟然係認識高達，認識得好犀利㗎，即係識好多嘢。 不過日本又真係好犀利喎，你記得睇 TV Champion 嗰啲真誇張嘅高達邊集出現過啲乜嘢嘢，邊個噏過啲咩嘢，真係啲人 犀利㗎。嗱咁你 高達都唔奇，叮當我就真係拗曬頭啦。 係 點可以？邊下下 TV Channel 點解邊集叮當？叮當已經由到而家已經係第唔知而家係第三代，你見代代畫法都唔同嘅，起碼而家大雄主要係著紅色衫嘅，最早期係黃色啊，跟住係白色啊，咁咪集集都相同嘅故事不停咁拍，佢仲可以記得邊個邊一輯邊個故事噏過乜嘢嘢喎啲人， 啊嘛， 哇， 好犀利！ 你睇雲嗰啲都有難度啦， 係啦， 或者你 defensive 依三一同一個故事三個畫法，你都可能自己 mix up 啦，你點都答得出嘅真 係。咁最初呢個中野父女 sister 即係會係即係走美少女路線啦，同埋著曬 cosplay 衫啦，每個人有自己嘅屬性咁樣，好得意喎，搞到自己好似 game 嘅人物咁樣。咁後來呢個 BL 嘅即係馮渤啦，過咗去睇 BL 啦， 變咗扮男裝啦， 係啦，扮男裝咁啊，亦都講嘢都扮咗男聲咁啦，即係好似啲寶重嗰啲咁啊，咁亦都好成功喎，好受呢、這個即係呢個聽眾嘅歡迎啊！ 哇！ 咁所以如果第三晚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啦，咁其實幾精彩㗎，佢啲表演都。 寶重通常落咗妝都唔係靚女嚟嘅喎。 咁佢就係靚女嚟㗎嘛，本身 冇乜 幾多， 冇乜幾多個天海遊戲 咁樣嘅， 寶重嗰啲。 即係佢哋自己如果影咗多 cosplay 嘅相集咁樣嘅。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獨特嘅發展喎，即係佢唔係一定嘅成對人嘅。係、 哦、okay， 啊係啊係啊。諗咧咁佢成日係。 即係其實個 approach 好魔靈娘喎。 係有啲 撇開動漫唔講，佢係幾魔靈娘。 竟然可以喺一個商場度走出嚟嘅一對咁嘅組合。但可以扎入藝能界，咁你想象下，如果信和捧隊女仔出嚟，你殺唔殺到入娛樂圈啊？ 香港好難可以有一個咁有一個商場會有一個固定嘅表演環境咯。 有啊， 最近幫 APM 嘅咋 ？APM 啦，咁其實 但 係 APM 主要做嘅都係彈， 唔 係 啊， 即係彈琴之類嗰啲表演嘅， 喺度打啲 DJ 打歌嘅。 但係 你荃灣都有個㗎。 哦，係，但係嗰啲場佢 唔係呢回事咯， 佢唔係呢回事，佢唔會有一個大台俾你做一啲嘢。你香港商場設計通常都用即係大得嚟好 compact 嘅，你唔會見到 Eaton 或者日本商場咁嗰啲商場，咁你中間有好大空間俾你搞嗰啲嘢嘅。我諗最近榜係 APM 啊，或者大粟米㗎啦。 咩大粟米 ？IFC 啊 ？IFC 有搞呢啲嘢嘅咩？ 有 冇方係嘛？你講 唔係 ，FC 冇有搞呢啲嘢，但係主要都係一啲古典樂啊，或者啲 高級 啲嘅嘢。 你攞豪方翻嚟咧，就會請一啲 band 嚟唱歌，但係佢哋又唔會搞呢啲好 cosplay 呢啲喎。 係， 即係佢只呢啲嘢喺香港嚟講咧， 其實香港真 係 你講到尾咧，都係得嗰幾個場係可以做到呢啲嘢，係 嘛？入咗主流啊嘛， 唔係係預咗地方，唔做到咁 compare， 預咗咁大嘅空間俾你做表演啊。 咪講真，你著到咁就嗰個騎呢？ 你諗下信和可唔可以做啊？或者預警新城有冇擺啲咁嘅嘢唔得噶嘛？ 佢可以做嘅，佢做唔做？ 問啲咯， 佢做唔做嘅？即係香港一定唔會做咯，同佢講。 係都係。 咁人哋就會咁做啦。 日本商場可能佢哋係文化主流，佢都想呢啲去谷自己嘅人。 佢一樣嘢叫商店街啊。 係 你香港有冇？即係大家有同心協力要做好個商店街呢樣嘢。 最近榜係以前嘅食街㗎啦。 食街而家都謝曬啦。 係。 我諗蘭桂坊就反而有少少咁啦。 係。 反而好嘢啊，人哋就有啦，鬼佬都有呢個 mind， 香港人學下嘢。其實如果咁樣成個商場搞呢啲宣傳呢，真係有 point 嘅。可能你未必打到入娛樂圈咁，但係即係搞下啦，其實好嘢。 APM 彈琴嗰個都而家都幾出名嘅。 咁搦嗰啲高檔啊嘛。 係。 即係如果你嗱，頭先我哋咪講過咧，即係我哋覺得呢啲嘢會下三流啊嘛，香港覺得係咪？即係玩 cosplay。唔咁同大家介紹翻少少，咁佢原來中野婦女 sister 有啲簡稱喎，咁可以叫做 N 負 S 啊，或者叫做724咁樣，因為日文發音咧係有少似嘅。佢中野啊嘛，中咪拉拉琴啊嘛，係咪？ 日本嘅拼音。 係啦係啦係啦。咁 S 當然係 sister 啦，咁724都係拉啊嘛。 啊拉係啊。 咁二可能負係有關，咁四咪就係即係 C 啊嘛，咪就係 sister 咯。咁啊724咁樣係咯。嗱咁啊唱過呢個嘅原來唔係電影版，係唱過小組合嘅卡通版嘅主題曲。 即係新嗰套。 新嗰套係啦係啦係啦。主要就是這個嘅，咁但係佢其他平時啲表演都幾過癮嘅，係啊係啊，係啦，咁有冇嘢補充下咧？ 冇乜特別， 係啦，咁其實都值得睇下嘅，我就覺得值得去睇下嘅，係啦，咁都只不過係$30啫，如果大家純粹就咁入場係啦，係啦，其實我反而覺得睇個歌唱嗰度係有 point 嘅，係咯 ，OK，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我哋冇啊，我哋冇， 係啊你冇啊， 冇 睇， 但係其實我反而聽呢個， 但我其實真係奇怪佢喺邊度唱嗰個場， 其實大會咧真係好有誠意啊！你又請阿何心政治，又請呢三個，即係其實日本就叫做當時得令嘅歌手嚟，就係介紹俾你香港人認識啊嘛。 係， 如果唔通佢真係請阿水木一郎， 咁你起碼真係好主流，有日本啊，有國村，有日本嗰啲擺咯。 人哋根本日本係做咗好多嘢，其實政府咧即係響應下。係啊，揾啲官員咧剪下彩啊，即其實好似有少少唔係幾好意思嘅，我覺得真係。係啊，即人哋就做咗好多嘢。 咁你台灣前嗰兩個月嘅漫畫展都買手親自到場 啊，即好重視啊人哋。係 咯， 好，咁我哋咪講下 X-Men 啦又。 好 X-Men。 係啦，咁我哋信眾要求啦，講下嚟緊 X-Men 都未下個禮拜做啊。 應該 係。狼人嘅前傳啦。 狼人前傳 X-Men 啦。 唔 係 狼人 嘅。嚇狼 人。咁其實同呢個嘅嗱幾套電影啦，同埋同漫畫啦，都有咩唔同嘅地方咧？有網友問。 或者咁講啊，最主要其實其中一樣嘢就係 Sabretooth 同埋啊 Wolverine 嘅關係啊。其實你喺漫畫，你大家都知佢哋從來冇交代過咩關係。 好亂啊，交代得係。 我諗因為經過唔同嘅作者交代，咁有段時間咧，例如80年代頭咁啊，就令你相信啊 Wolverine 係佢老豆啦。 邊個 係 啊？係 劍齒虎個老豆， 係 又調翻轉過喎。 係有咩調翻轉過啦？又大家都係Project X 做出嚟嘅改造耳邊人啦。 咦？咁交代翻今次嚟緊呢套新電影佢嘅關係係乜嘢咧？ 依度係同父異母嘅兄弟啊。 兄弟。 咁呢度就界定，因為電影嘅關係佢都濃縮啲，所以界定得清楚啲啦。亦都從來冇講過 Wolverine Origin 係點，即係佢由邊個年代嚟？你乜嘢年代咁？佢同美國隊長一齊打二戰啊？咁即係啲 flashback 可能到南北戰爭啊？咁但係未講過佢最初出世係咩啲？ 呢套就反而講佢係。 冇依度講佢喺100幾年加拿大一個村莊度出世咁啦，依個亦係漫畫版咯，我從來冇講嘅 嚇。咁性格啊或者其他嘢冇唔同咧？ 少咗啲星星交叉啦，或者 即係啲修養好啲，冇講粗口 嚇。即係當然漫畫度你 只係星星交叉或者啲諧音字咧 ，hell 就變咗 head 啊。 因為 我哋 話早期嘅狼人係一個矮仔嚟喎。 到而家應該都係矮仔，不過而家冇咁矮啊。你基本上未到 Cyclops 嘅膊頭，你同嗰啲大隻少少嘅，好似啊 Colossus 比啊，真係未到佢心口。 電影入面嘅比較正常啦。 正常人啲啦嚇。 一個好 man 嘅人咁樣。 咁因為佢將咁多年嘅嘢 compass 埋，咁你可能都有一定嘅分別。 同埋交代到底原本穿件咩衫嘅咧？ 原本初出最初出場咧係一件黃鑑鑑嘅嘢啦嚇，係黃鑑鑑有啲老虎紋，即唔知叫咩紋啦嚇。 Tiger Stripe 啊嗰啲有個硬殼嘅護甲嘅袖咁啊嚇嚇。 咦調翻轉紅黃色忍者版嗰個就係再後期啲嘅定係？ 一 出就已經是黃色 Tiger Stripe， 跟住就變啡色， 啊、即係 而家佢個仔著嗰件， 嚇、即係啡色 橙色嗰件啊嘛，係咯。 咁黃色藍色嗰件咧？ 唔係 Tiger Stripe 嗰件，即係最初嗰件 嚇。 咁跟住當然有著過唔同嘅嘢，最常見佢著嘅就係嗰件咁嘅有毛毛嘅乾濕嘅 jacket 啦嚇。咁 即係嗰件便裝啫， 通常就係戴頂牛仔帽咁啊，佢造型，因為書裏面佢係加拿大佬嚟啊嘛， 係， 咁即係好 border 嗰啲，即係好邊境區嗰啲加拿大佬嗰啲咁啊，即係好牛仔嗰啲咁啊，咁嘅打扮啦嚇。 咁即係其實佢都似嘅， 你話似又得，即係。或者咁講啦，一路進化咗咯，因為最初出現我諗 Giant Size Six Man 出現嘅 Wolverine 其實一個幾 impulsive 嘅人啦，即係你 impulsive 即係衝動啊，衝動嘅人啦，冇乜你話佢甚至可以叫冇乜腦啊，即係只講 野人 只講手唔講咩㗎啦嚇，咁但係一路事情發展之後，佢就變成一個幾 leader type 嘅人啦 因為那個角色受歡迎㗎嘛。 係。 最初你唔知佢受歡迎。 最初其實介紹呢個角色嘅時候都係冇諗過咩㗎。即係將佢侵入原本對 X-Men 嘅時候都冇諗過其實佢比原本嗰扎人仲要受歡迎囉。 係囉。 因為佢侵入嗰幾個都係比較特殊啲㗎例如蘇聯佬啊 ,Colossus 蘇聯佬啊暴風女神咁係啲非洲至埃及一帶，即埃及非洲嗰度啦嘅一個虛構嘅小國嘅人啦，咁依啲其實幾喺當時嚟講都比較少加入依類，起碼做主角啦，依類角色一定有啊， 呢 個角色一定有 啊， 依類角色不嬲都有，但係做主角主線嘅人物就少啲嘅至於 Gambit 呢原著度就差唔多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佢老得都係比正常慢嘅佢同 Wolverine 可以咁早期遇到啦 喂但係佢可以令到嗰啲牌浮起咁樣嘅咩 好似又唔係浮起係佢將佢嘅力量就係 kinetic energy 啦佢將 kinetic energy 注入佢拋落去嘅嘢唔一定係牌嘅不過佢因為佢本身是一個賭神咁嘅人物，佢中意大牌嘅。 咁但係 佢都混佢都可以咁嘅，佢唔可以浮起啲嘢。 但係佢要電影得嘅喎。 咁佢書度表達佢就賭神咁啫，將啲牌咁樣轉彎咁啊，即係黃精賭片咁嗰啲玩法方法。 第二 佢就冇嗰種超能力嘅冇 kinetic 嘅 呢套戲佢淨浮起啲牌 佢嗰種界定呢即係科幻嗰個叫 technic kinetic 即係觸摸性心靈動力咁有少唔同嘅唔係 tele 嘅 即係要接觸嘅 係要接觸先可以影響嗰樣嘢即係 去控制 或者相近啲嘅就 superman 囉 點解咧？點解咁講 ？Superman 例如佢要舉起隻船，佢都係用佢嘅，唔係純粹嘅力量咯。佢係用佢嘅念動力場去罩住嗰個嘢先。 即係唔係靠大力？ 因為 但呢一個，因為你新啲嘅喎，以前係靠大力噶嘛。 因為後尾發現你 你捧起座大廈唔代表你舉起座大廈，只會成座大廈散曬。 咁所以就喺上一套 Superman 咪就有解釋咯，即係佢咪即係佢有講咧，佢個飛機抵受唔住佢嘅力啊嘛，所以佢先要減速。即係佢梗係可以一。 當然引入呢樣嘢就都係 Superman 先少少。 先啲。 咁但係嚇，或者另外一個人物就純粹得呢種力量啦，早期 Superboy 啦。 咁啊，劍齒虎我見平時畫出嚟都唔係咁樣嘅喎，即係唔係一個大嚿肥佬咁樣嘅喎。 嗱，個造型其實就好，或者你睇邊個 version 啊？一 都有大嚿佬嘅。 或者 Jim Lee version 係最大嚿佬啦，或者早期少少即係 Back to Giant Size X-Man 之後嗰啲 version 就野獸啲嘅，即係啲牙就飆曬出嚟嘅，即係怪獸。 有一束好長嘅頭髮咁樣嘅咩？唔係咁嘅咩？ 嗰、那個已經係後期，其實披頭散髮有啲。啲牙係下面嗰棚牙突曬出嚟，即係怪獸少少嘅樣，唔係真係好人嘅。通常佢嘅 portray 佢點樣著就是一件緊身嘅啡啡地嘅衫，有少少似類似 Wolverine 咁啊，緊身嘅咁啊，嚇嚇。 有毛嘅係啊， 個啲手指甲好長啫，爪型嘅，即係佢啲手指甲硬到可以爪過門嘅。即係佢同 Wolverine 一樣有 regeneration 嘅 power 啦。 咁如果講嗰啲其他嗰啲咩雷射眼啊、暴風女神有冇出現咧？呢一集 有嘅，暴風女神就細路女啦，雷射眼啊都係 teenagers 啦，同埋雷射眼現任嘅老婆啦， 都變轉 啊威 Queen 啦、啊， 哦 Emma， 咁介紹一下咧，呢、這個可能大家未必認識喎。 Hellfire Club 啦，係一個組織啦，一個秘密結社嘅組織，即係類似 Tempest 嗰啲啦。即係騎士團嗰啲咁嘅組織，即係背後操縱人類發展啊，或者啲硬係 conspiracy 嘅嚇，咁之類。但係佢就有異變人，有普通人，佢哋係分嚟，佢係威 queen 啦，咁有 bad king 啊，喂 bad king queen 啊，咁即係好似啤牌咁嘅皇帝啊。 但係佢唔係嗰個時代留到而家嘛？ 哦，唔係佢係現代人嚟， 係 正常人嚟嘅，即係一路流傳啊。咁樣佢哋背後操作咁同 X-Man 就交鋒過幾次，即係最初佢係壞人嚟嘅，但後尾就俾 X 教授說服咗，就交 X-Man 做佢 field leader 啦。咁啊，愛上咗 Cyclops， 咁啊結埋婚啦。即係 Jean Grey 死咗之後， 喂，其實即係喺漫畫入邊 ，Cyclops 應該係一個 leader 嚟㗎嘛。 係嗱， 至於電影版變咗，咁好似冇乜靈。 佢都係 field leader， 咁你前兩套佢都係 field leader。 傻仔咁樣嘅。 俾個老婆搶曬風頭，同埋個年紀應該佢係大過 Jean Grey 嘅，唔係 Jean Grey 咁鬼老嘅。係咁Cyclops 就係阿 Summers 啦嚇，咁佢幾兄弟都係擁有力量啦。咁呢度淨係交代過佢啊，成套 X-Men 嘅漫畫，佢兩個兄弟都冇講啊嘛 ，Howard 啊同埋阿 Walken 都冇講啦嚇。 我都仲有其他人都係射眼射光。 唔係，我唔高鑊就係化點講啊？爆炸能量啦。 好似啲 kinetic energy 嘅都係。 可以爆，好強力咁爆發啦，死咗又翻生咁啦，都個故事就。 不過佢兩兄弟打嘅時候係會中和咗嘅喎。 佢可以互相中和對方嘅力量，即係其實都女射眼都係射 kinetic energy 出嚟，佢只不過佢唔可以溶嘢嘅，同電話嘅同電影嘅 portray 唔係好同嘅，佢唔可以溶咗啲嘢，即係佢可以撞散啲嘢嘅嚇，佢唔係超人嘅熱力射線， 唔係熱力嚟嘅， 唔係強大嘅能量力，你用強即係你當點講 粒子炮， 粒子炮咁啊，粒子炮唔會溶咗啲嘢啊嘛，佢基本上都係一啲微細嘅，只會撞散啲嘢嚇嚇，但 即係佢唔係熱嘅， 其實佢Howard 即係佢細佬都係差唔多嘅。Walken 就完全唔同啦。 OK， 咁其實 Walken 嘅基本上係 Superman 嚟。 呢套戲到底裏面吻唔吻合翻 X-Man 嘅歷史？唔係好吻合㗎啦。 唔係好一樣啦。其實之前佢哋唔係從來未遇過暴風女神啦， 應該一早演 或者威 Queen 從來唔識嘅，即係冇俾人混埋。 都唔係呢段時間出嚟嘅。 係。 因為我最尾 或者 Iceman 咁，佢哋之前係完全唔識嘅。 X 教授最尾接曬呢班學仔咁樣噶嘛。 咁至於威 Queen 個年紀應該比佢哋大啲嘅，唔係咁細喎。力量就大，佢呢度就淨係講咗佢會變轉成啦，但實際上佢係除咗 X 教授之外， 第二個佢同 Jean Grey 基本上係同等嘅佢心靈力量。 咁犀利？ 啊啊！佢同霍打嗰人係兩樣力量都用埋，差唔多俾人送咗去大西洋。 點解咧？ 嚇、啊！ 咁勁都 打佢唔碎就你知會點㗎啦？ 你講邊個俾人大西洋先？ 啊！咁梗係佢啦。 哦，即係俾入邊迎合伊打大西洋。 啊！ 咁冇得講啊！ 基本上連啊強人都係可以 absorb 啊 kinetic energy 嘅，即係嗰度出現嗰個肥佬咧。 咁有冇啲乜嘢 嚇阿博啊？ 即係大家去 都係俾佢俾變形俠師打到包變張 皮下去睇嚟緊睇呢套 X-Men 咧。有咩準備咧？要心 理準備呢其實都唔需要，因為佢其實好 grand 嘅，不所有人都係你當零開始都得嘅、 okay, okay, ， 因為甚至同 忘記曬之前啲嘢啦， 嚇同之前嗰兩套都冇乜關係，因為 okay, okay, 你啲年紀都唔係好啱嘅， 即係洗曬所有嘢，長就係、 是、相對上其實後生過之前嗰 幾套，即係就係要 repair 就要洗曬所有嘢，但佢又唔係好離譜嘅。 我諗你當佢香港個片名亦做前傳，咁的確係前傳嚟嘅。 O K O K， 即係但係你話嗰個故事成唔成立都其實都有少少 off 咗 bit 嘅，因為佢第一佢哋唔係，就算你之前都佢雖然冇乜真正交代佢點遇到，但係佢 Jean Grey 啊 Summers 都係揾佢哋翻嚟嘅，唔係咁樣救佢哋翻嚟嘅，即係喺第一集嗰度啦 ，X-Men。 第一集 X-Men 都係揾佢哋翻嚟，佢冇交代嗰個咩 Mr. 定 Doctor Sinister 嗰啲冇。 係冇。Sinister 太怪啦， 唔 係呢啲正常嘅電影出現到。 最尾 X 教授嚟接佢咗，佢 Apocalypse 有啲咁 嘅喎。 其實佢最初係識行路嘅，其實個故事點交代，因為講佢嘅一路擴展佢嘅。telepathic 嘅 power 咧就限制咗佢身體嘅能力嘅，但係到而家佢係識翻行嘅，因為佢嘅力量減弱咗成半咁滯。 O K， 唔止喎，好似係咪直頭冇咗啊？佢嘅力量 limited， 佢可以影響到人嘅思想，可以知人講乜，但係唔可以浮起啲嘢。喂，當你俾人兜頭兜腦射穿腦嘅時候，你都有啲影響啩？ 點解會俾人射穿腦嘅？ 太長個故事唔好難交代， 即係比較近嘅， 係 即係比較後來嘅故事發生嘅事， 兜頭兜腦寫嘅時候你都會 唔係啊，賭神都俾人射穿腦啦。 其實你中段有啲故事都係，例如佢去到 Dinosaur Island 啊，佢係識行噶，因為所有力量俾人 force 曬啊嘛嚇嚇，佢哋所有力量俾人 force 曬嘅時候，佢咪識行咯。 哦，即係其實 佢唔 係 真 係 低嘅， 佢唔係低嘅。OK， 係咁喂，咁講完未先 ？X-Men 有冇嘢要補充？ 佢咯，因為咧呢一集入面咧就有一個角色咧就阿 Deadpool 啦，而家外國幾受歡迎啦呢、這個角色幾 hit 啦。 我會有自己嘅。 係啊，但係個造型咧就俾人合得好犀利噶啦呢一套嘅造型。 係 啊。 點解？ 翻嗰個咁嘅蜘蛛俠衫咩？ 點解 嘅？因為 Deadpool 咧本身我哋 buy 嘅咧就係因為佢係好忍者嘅，即係著住套蜘蛛俠衫，即係好似 J.I. Joe 入面嗰只忍者咁款，跟住孭住兩把刀，佢嗰啲體術、格鬥術、刀術。嘅間諜術 係 槍嘅專家嚟， 任何武器嘅專家啦。 咁而家變咗點樣 出骨爪同埋爛面嚇，光頭爛面出骨爪。 哦，你講最尾同佢打嗰個 唔係啊，係電影入面改咗 改造人就係啊， 係 唔係噶？ 咩咁樣衰喎嚇？佢哋叫嚇， 嗰個就係佢嚟啊， 係 哇大鑊 大鑊啊！ 個嘴冇咗嘴㗎嘛， 咩分屍肉亦唔係嗰樣嘢，另完全係另外一個角色嚟嘅嗰個。因為佢將兩個班搞埋一齊 ，Deadpool 就係 Weapon X 之後再好多個 project 製造嘅嘢嚟嘅，就唔係嗰個時間，唔係同 Wolverine 嗰個時間一齊。 呢度佢就係 Weapon Zero 啦，即係完全另外一樣嘢嚟嘅。 嚇，咁呢個改咗。 其實 Weapon Zero 應該係美國隊長。係Weapon Zero 應該 冇提過美國隊長喎。 唔想。係 Ultimate 嘅講法定係？ 唔係正式都係嘅。Weapon 什麼呢其實主要都是想 duplicate 美國隊長的力量， 啊、 但他發現是不可以的，所以就到 X 啊，即係第十個的時候捉了 Wolverine 咁嘅異變人去搞啦。 嗯 ，Deadpool 啊咁樣，即係 Deadpool 其實就冇俾佢搞過嘅。 Deadpool 其實就冇異能嘅。 有， 你斬手斬腳佢可以生，即係佢可以黐得翻。 嗰個係後期佢 Weapon X 嗰啲嘢個基因加落去嘅啫，但係佢本身係一個 最初係冇嘅嚇， 最初係冇能量嘅。 即係我知咧，就係嗰啲特工隊入邊嗰啲挑選出嚟嘅勁人，跟住咧就點樣啊？混喺嗰啲集中營入邊，俾佢挑機啊， 跟住跳下跳下跳到最後嘅時候，佢好似又唔死得啊！咁你啊， 咁跟住就基因改造加咗啲類似 Wolverine 之類嘅因子落去。 嗯。 啊、但係佢加咗之後，發現原來咧佢係勁好多嘅。佢唔似 Regenerate 嚟嘅，劈咗佢手腳腳都黐得翻。 點樣黐翻？即係佢唔係生翻出嚟。 唔係生翻，擺翻啱個位就生翻。 咁如果佢執唔翻咧？ 你試過見 佢執唔翻咯？試過，例如卡通版佢俾到斬到五飯粥嗰啲恐龍咁嘅喎，真係一碌碌嘅喎， 火腿咁啊！ 係。 你未指最近嗰套Hulk vs Wolverine 嗰一套啊？ 嗰套幾好睇嗰套。 係，斬到真係一碌碌嘅喎。 係啊。 有冇嘢？ 跟住 打咁款入個骨喺中間， 有冇嘢補充咧？ 跟住俾阿 Hulk 一拳打到。打到唔知幾多里去之外，都砌得翻喎。 佢可以有得打咩？血肉模糊啦，應該。 咪砌得翻啦，總之。 Okay, 喂，佢戴住面具，唔知佢裏面搞成點啊？ Okay, 有冇補充用？ 冇啊。 嗱，咁啊，如果嚟緊咧，達文西密碼啊，當然啊嗱，天使與魔鬼啦，就會就嚟上畫啦，係咯。聽講係六四喎，六月四號啦，唔知有咩含義咧 嚇。天使與魔鬼喺曬度啦。 含義嘅。 你而家。學生會啊，陳會長嗰啲、啊，你話算係天使定魔鬼啊？ 咁想講咩咧？就係話 Dan Brown 原來啊，達文西密碼有續集喎、哦，小説 係 啦 ，Last Symbol， 咁就會係呢個9月15號就會出版啦。 最後的符號啦， 係買唔係 Lost 啊，遺失的符號啦、啊、 失遺失的符號咁樣 ，Lost Symbol 啦。咁呢個嗱，當然就唔係繼續查實文西啊，即係可能佢都唔同嘅講個故事。 因為你天使與魔鬼都完全唔係講嗰啲嘢。 嗱，天使與魔鬼就叫做係達文西前傳啦，可以。 但其實都唔係講嗰啲嘢。 Lost Symbol 就叫做係後傳咁啦，你 起碼唔係講 Holy Gear 啊。 個故事冇直接關係嘅。係啦，咁嗱，而家保密嘅話，佢查咩都唔敢唔爆，係啦，完全保密。 不過近期美國呢方面做得好好嘅，係 Wolverine 就最大鑊。 嗱咁一預定啊，就會係印製呢個500,000冊咁樣嘅喎。 係 啦，即係話都應該買到嘅。 啊，嚇！或者講少少漫畫嘅嘢啦，美國漫畫嘅嘢啦 ，DC Comics 今年嘅大 crossover 嘅第一期出咗啦 ，Fatless Night 啊，最黑嘅夜晚啊。 咩嚟嘅咧？講咩嘅咧？ 講咩啊？ 出咗一期 喎、啊，黑燈啊，黑燈部隊嘅出現啦、 啊。咩意思啊？即係綠燈俠。 係，即係七種光嘅混戰啦、啊，最後黑色嘅光出現啦、啊。 黑色嗰個光嚟嘅咩？ 最大嘅唔同咧，佢係所有黑色嘅戒指都係死人戴嘅。 咩意思啊？ 佢會令到死人復活去搞一啲嘢啦，冇交代，暫時未交代。 咁邊個戴上個死人嘅手度嘅？ 佢會飛落去揾嘅， 我自動 有邊幾個會知已經知嘅黑燈部隊成員呢，其中就係第一代超人啦、啊，Kal-El 死咗啦，喺之前嘅 Infinite Crisis 嗰度嚇，咁、啊、火星獵人啦、啊，喺 Final Crisis 嗰度死咗嚇，咁、啊啊、樣同埋潛水俠啦、 啊，又死咗咩？ 其中一個死咗，一個變咗水珠。 水咩？ 一潛水俠一號變咗水珠，二號死咗。 咩叫水珠啊？真係 水咯， 水咧變咗做 真係水咯， 變咗做水。 嚇，因為救地球將自己嘅法力全部使曬出嚟就咁、哦、咯。 咁 同大海合二為一咯。 咁一班咁嘅超人戴上咗咁嘅戒指就咁，到底佢嘅力量係嚟自戒指？ 唔知喎、 啊，唔係我未出嘅， 全部都變曬喪屍樣咯。 哦，咁恐怖？ 咁咪死咗嘛，全部都。 咁但係啲衫著咩衫啊？就係以前嗰啲特爛。 啊，唔係，係啲 喪屍 衫。啊，唔係，一套全黑嘅衫啊。 即係綠燈俠衫。 即係火星獵人咁咪有翻個交叉咁咯，超人咁有個銀色嘅 S 咯。 但係就黑色衫咁樣。有冇袍啊？呢種 有 都有翻曬，好 嘅。即係類似翻佢原本套制服嘅設計，不過變咗黑色咁咯嚇。 喂，咁佢哋到底係由個屍體變定咩意思咧？ 應該係屍體啩。 但係佢唔係已經死好耐嘅咩？ 都唔係啊！故事交代全部都超人死咗年零嘅啫。 死咗年零化咗啦。 火星獵人咁可能哈里頓人唔識化嘅、啊，火星人更加唔知係咩嚟㗎啦。 係 潛水俠就啱啱死嘅， 啱啱死嘅咋？ 係 變咗水珠點樣可以變翻？ 二號啊？ 點樣？二號就有翻條絲嘅。 啊，啱啱死啊！ 係咪即係嗰個跛咗手嗰、那個？ 唔係嗰個一號。 哦，嗰、那個就變水珠㗎。係。二號就完整嘅。 係。 哦。 其實二號咧，嗱，一號潛水俠咧 ，Owen 咧，最初嘅設定就係等於二號嘅設定啦。後屘佢改咗嘅，最初潛水俠嘅設定就係一個人類同埋一個亞蘭迪斯人嘅公主嘅仔啦嚇。咁但係佢叫 Alpha J. Carey 啦嚇。咁後屘就改咗佢，其實係一個魔法女神所生嘅。 哦， 海嘅魔法女神所生。 二號就承繼咗佢呢個。 嚇嚇嚇。即係當然佢就唔係亞蘭迪斯人生嘅，佢只不過係俾人做實驗加咗啲遺傳因亞蘭迪斯人嘅遺傳因子變成半人半亞蘭迪斯 嘅。OK OK。 咁但係成個 background 即係例如佢老弟係海員啊，佢好鍾意海啊嗰啲，完全搬返曬落去。 咁、OK， 咁我哋有講下底啲嘢啦，可能講好耐呢個美好漫畫。咁頭先我哋咪睇過一段好搞嘢嘅旅遊嘅宣傳片。 係係係。 函館係咪函館 嘅 係。咁其實係點嘅呢韓永？ 我都幾得意喎，函館觀光塔變機械人啦、啊。佢個土偶變咗巨大化， 係咯，同埋打佢哋最盛產嘅呢個魷魚啊，魷魚變咗外星人，係咯。 其實日本啊，真係幾得意，可以將一啲自己嘅所謂名勝古蹟或者啲 landmark 可以玩到咁大，呢、這個就係中國人最忌嘅嘢。 嗰時就係話鹹蛋超人想喺中國拍，就佢哋就話講明唔準整。 你同佢講，你同佢講炸上海觀光塔咁啊，我諗有啲難度。 即係故事去發生，佢都覺得侮辱咗啊嘛。但其實唔係嘅，佢呢個旅遊片段咧就係講咧，就係你要珍惜嗰樣嘢嘛。嗰樣就嚟冇啦，就嚟冇啦，就嚟被毀滅啦。大家快啲嚟睇下啦，佢咁。 你再講東京鐵塔都唔知爛咗幾多次，大阪城都唔知炸咗幾多鑊。 即其實你就 基本上個個超人都有做啦。 喚起大家對嗰樣嘢愛啊，就係要整爛佢啊嘛，喺故事入面整爛佢啊嘛。佢但係唔知嘅啫，中國人 get 唔到呢樣嘢。咁 佢咁得唔吉利， 即係唔老奶吉利，唔夠唔老奶。 係啊，即係啲怪怪地啦。即其實 個但係 有啲咁嘅上頭，即係幾好嘢。 而家都可能好啲嘅，因為你整體嚟講，你例如而家佢哋自己嘅海峽戰士都係。大致即係冇交代嗰陣咪上， 我就真係想象唔到可以接受到囉。 嗰度雖然冇交代上海，但係成個景都好上海嘅。 咁你可唔可以想象個 IFC Tower 其實係個火箭咁樣，佢哋變咗。 咁啊唔會。 得啦，獅子山打開真係對獅子出嚟合體，佢做唔出㗎。 佢自己搞唔得囉，借俾 Batman 搞得喎。 係啦， 可以咁講。 即係冇呢啲咁嘅創意囉，即係香港。 我諗香港政府一向我諗相對保守啲嘅，對呢方面。咁佢你旅遊協會嘅永遠都只會係影啲面牌好啊，到而家都影只帆船咧，幾好會見帆船喺度啊！ 我 吸 水我未見過呢 啲。咁啊唔係喎，嗰、那個其實我哋有接觸過。其實嗰個帆船咧，可能唔係我哋平時見嗰只，因為就大少少。佢原來佢長期咧都係租俾你去搞 function， 有好多鬼佬喺上面或者即係比較西化嘅同喺上面搞婚禮嘅。其實好靚嘅，好靚，入面好靚，佢外面嘅帆船裏面好豪華嘅，其實好嘢嚟㗎。 即係但係其實呢啲嚴格嚟講都唔可以叫香港 landmark 㗎啦。你 其實香港 landmark 咪就係俾你拆曬嗰啲嘢咯。 係你你 香港就唔係俾外星人整爛啲嘢嘅，係俾重建局啊。 係咁，但係其實佢拆曬之餘又好無謂咁啊，原物重建呢樣我真係有少少拗頭咯。例如你美利大廈搬咗去赤柱。其實你倒不如嚇、啊，即係你話為咗嗰笪咁靚嘅地，咁係咪有少少咩咧？ 商業化咗咯，個市場同埋個政府就係商業化咗。 甚至而家你話想拆天馬南，但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就想世界嚟講都係一個幾特別嘅文嘅設計嚟嘅。 咁我叫佢尖沙咀又話咩拆咗個鐘樓，但係又起翻壇嘢咁樣喎。唔知咩事要搞嘢嘅大佬。 最無厘頭就係當年尖沙咀火車站個拱門咯，個額位擺咗去佔洞咁，唔知擺個咁嘅，喂人哋真係唔明佢係咩嚟喎？如果你冇印象尖沙咀火車站係咩嚟，無厘頭淨棟幾碌柱，你話係咩嚟㗎？ 其實咧，我覺得近來最成功咧就係灣仔嗰個當鋪啊。 明明閉置咗冇用啊！佢而家整一間酒吧咧，收好貴嘅，哇！晚晚啲鬼佬啊，逼爆咁去玩嘅。嗱，其實向呢個方向諗咪得咯。 係，其實好 唔係唔叫你發展啊，係利用嗰樣嘢變一個旅遊景點啊。 這個唔新嘅諗嘢，你就算嚟大陸人都識揾只航空母艦嚟做， 係咯， 做旅遊點咯。 點解唔咁做啫、 啊？又或者？ 即係點解要拆咗？ 瑞士將一架初代嘅火車改， 係啊係啊係啊，好出名嘅係啊。 嚇、啊！咁新加坡人識將當年佢哋啲舊屋啊，啲類似中國四合院嘅嘢、啊、改成酒吧啊。 當然佢唔係四合院啦，佢係、啊、鬼佬嘢啦。 嚇、啊！舊差館咁樣、啊、改做咩啊？ 好 work 啊！ 其實係好 work 㗎嚇。紐約將間教堂轉做餐廳， 係更加要搞經濟咁搞法咯。 其實咧，國內咧，寧波咧間城隍廟咧，個城隍廟個城隍仲喺度，不過變咗做商店街嘅啦。又、 哦、正啊！呢條橋得啊， 已經喺度賣衫啊，賣波鞋嘅啦。但係你入到去個城隍廟，依然係我會鞠個躬咯，但係冇人理啊城隍噶啦，已經 係。 我諗國內人可能個依啲文化包袱低啲嘅。因為佢始終經過文革嗰個樣嘢， 宗教 嘅文化。 你香港人其實話你話喐佢風水鼠呢班人唔同你搏命。 咁嗰個咩寶碟個都自己冧咗啦，俾佢 搞。係係係。咁所以變咗有時香港做呢啲嘢，政府嘅立場已經唔咩咯，已經唔中意保育呢樣嘢啦嚇。咁你再加埋民間其實亦真係唔係好積極咯。喂，同埋你而家你睇古物。保育嘅，佢要 consider 價值嗰嚿嘢幾舊啊？喂，大家共同嘅童年夢想唔需要佢好舊啊！你天星碼頭係一個好 幾廿年都好舊㗎啦， 係一個好 使幾百年嘅。 因為我哋依脱人由可能二十歲以上嘅人，全部都對嗰笪地方三支旗杆啊，尖沙咀嗰邊係三支旗杆，依香港依邊嘅天星碼頭真係。 地標 同埋揾人聚會，或約一定係呢啲地方㗎喇。喂，即係我哋嘅共同回憶嚟㗎嘛，你唔需要嗰座嘢百年歷史㗎，實際上香港揾百年歷史係的確唔多。 以前係多啲， 而家少啲，而家連嗰個自然靜院都槍單咗嗰個歷史定位啦。 但係你就算你大陸人都好多時，例如你北京好幾間著名餐廳都係由四合院改嘅。俾你睇下，亦都福建土樓，亦都外圍改做餐廳，即係當然佢裏面都仍然住人嘅。咁但係人哋可以做到依樣嘢囉，咁香港就真係你話嗰樣嘢冇價值，你旅遊或者 其實呢有冇價值呢係你點樣去創造㗎？價值都係創造出嚟㗎，永遠都係㗎。 香港我諗唯一諗到唔係博物館囉，但 係咁嗰個反而冇唔係咁大。 例如差館改做博物館啊， 而家崇光時代就係地標。 係係。 未啊，其實好簡單㗎嘛，你一搭 van 仔，仲係使到大院 㗎。 大院冇咗啦，點樣再使到大院？因為 大家 記憶裏面就係大院啊嘛。 唔係，起碼大院嘅 building 依然喺度，大家都知佢，但你話美利樓咩又唔係啦？而家喺咩嚟嘅喎？喺赤柱喎，大哥。啊，又或者近期比較提得熱烘烘嘅就係雷士大個九巴後人個喺深水埗啊嗰層所謂鬼屋啦嚇。 冇鬼嘅，好靚嘅，好靚嘅，好靚嘅， 即係希望真係可以保留到呢啲。 似舊差館嗰個款咁。 係，希望真係可以㗎。係 啊。 甚至 將佢變成一個新嘅用途，唔係拆咗佢，應該咁樣咯。 甚至你話旺角差唔係喺油麻地差館啊，呢啲其實都值得保留㗎，因為嗰啲殖民地建築物都已經好少。 就算唔好話佢變咗做酒吧，佢真係要起大廈都好，佢嗰啲外邊有某啲好重要位，佢保留翻嘅，喺等好先進，但係佢黐住一個好舊式嘅牆喎。 係好多都係， 都唔知幾靚。 係 啊，咁啊香港諗下啦。 尤其是紐約係好多呢啲咁嘅嘢， 好多專登留翻。有時留翻埲牆喺室內又有嘅喎。 係 明明喺室內，突然間咦點解室內有個門口？佢就係以前做 building 嗰個門口嚟，好靚啊入到 去。即人哋可以。運得好好咩？有你睇啲紐約好多時有啲咁嘅舊大廈同新大廈 mix 埋一齊， 無厘頭，即係一座玻璃屋前面有間磚屋嘅。 其實大家發揮多啲創意，創造啲價值，揾到食㗎。呢個先係香港出路啊！ 即係所以你話重建唔一定要完全毀滅曬㗎， 唔係毀滅，係反而係創造啊！ 係咯， 係啊。咁我睇咗有另外有兩個新嘅日本嘅節目，咁一個就係 P 漂流網吧，就是由呢、這個電車男啊，電視版電車男做主角嘅。佢完完全全咧就將呢個漂流教室咧玩咗個網吧度喎。咁啊， 去咗未來啊？ 唔知去咗邊，去咗個森林噶。 係， 其實差唔多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做咗第一集啫嘛？點知我又冇睇漫畫， 冇啲大 漫畫嚟 嘅怪物啊嗰啲。 未暫時未有，但係佢一路又咁開始發生啲怪事嘅。嚇、啊，即係我諗有啲似迷咁咯 ，lost 咁咯。係，咁但係佢個開頭就講啊，男主角即係電車男啦，就遇翻一個初戀嘅女朋友，咁跟住開始呢件事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喎，第啱做咗唔知第一 漂流 嘅 網吧， 係啊，漂流網吧，係啦。咁原作就係呢個嘅壓件修造啊，係啊。咁就佢日文就咪就漂流咩 Ledo 咩嘢 cafe 咁樣咯，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嗱，另外咧我睇咗另一個啊，叫逃走中嘅一個遊戲節目，原來係而家日本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幾受歡迎嘅遊戲節目嚟嘅。咁當中咧就揾咗15個藝人啊，但係啲真係有創意嘅。每一集咧揾嚟15個藝人咧，咁就喺一個固定嘅範圍街嚟嘅喎。嗱，咁我睇嗰集咧啱就係一個好似係橫濱嘅唐人街，唐人即係佢唔係街嚟，一個 area 嚟嘅。咁 area 入邊你可以周圍走嘅。咁咧，咁如果咧佢用70分鐘嘅時間，每分鐘咧每秒鐘200 yen 嘅會增加，咁啊一路計時，咁你就係、是、如果你一路完成曬成個嘢咧，你會得到每人得到84万 yen 嘅喎， 好唔犀利喎？ 好犀利㗎！咁其實幾過癮，幾過癮嘅。咁其實唔知夠唔夠時間同大家講嘅，或者下一集我哋同大家詳細講下。大家可以上去揾叫逃走中，係每集揾嚟15個人。嗱呢、這個真係好過癮，中間咧睇你點樣發揮你嘅團隊精神。嗱當然中間有人出賣人嘅，嗱為咗唔好出賣咧，佢話佢自己退出咯。咁有個自首喎，你可以咁啊揾個電話亭咧就可以自首。 即係都係 自首就你就會得到個暫時去到嗰個金額嘅錢。 都係啲真人 show 類似 survivor。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見到咧喺日本咧，佢的確最尾發揮到團隊精神咧，都有幾位最尾係真係攞到呢個獎金嘅。咁我哋好欣賞佢嘅精神。咁但係我懷疑啊，俾香港玩咧，好快啲人去曬自首嘅。 其實城市版嘅 survivor 喎。 咪幾得意嘅呢樣嘢，咁或者下一集我哋同大家去再詳細講翻呢個嘢，或者大家上網先揾下逃走中。咁其實我唔知 YouTube 有冇人放啊，咁幾過癮嘅，幾過癮個節目嚟。咁另外今個禮拜啊，咁有其中一個新聞就係話霍金就入咗醫院啦，係 都好轉啦， 係啦，即係所謂嘅被稱為現代嘅愛因斯坦啦， 係 啦，咁呢個都係科幻界好緊要啦，係嘛，即係佢即係講好多。呢、這個時間啊，同黑洞嘅理論，呢個詳細啊，或者遲啲再同大家介紹翻霍金一啲詳細資料，因為今日時間都好爆， 差唔多啦。 係啦，咁或者我哋講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yahoo.com.hk 啦，咁 tasukusf@yahoo.com.hk 啦。如果大家有啲咩補充或者有啲咩想問嘅咧，咁樣隨時 email 我哋，等緊大家嘅回信嘅。咁大家亦都喺網上支持翻兩個網台嘅播放啦，咁咪。有呢個 openradiohk.com 啦，咁逢星期一晚11点啦，咁同埋呢個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10点嘅。好啦，咁今個禮拜咪差唔多啦。 係差唔多啦，大家再見。 好啦，好，拜拜。拜拜。